个穿帮用力些，连人带穿七分格，大小穿着都被水淹，禁不住娃娃怪叫，是重要圈套，忙穿将领往回返，哪知道身兵天将得了退路，原来是韩世忠迎面来接拦，穿你进了刀斧看，远了长枪里冒穿，只杀得十万人马，死伤了一大半，禁不住惊慌逃兵当背不看，杨红玉金山擂鼓战敌口，迎命前求，就在万国川那里呀，哎呀哎呀哎呀 下面我们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韵大鼓《庞统献祭》，演唱者呢是王丽。